谢你一对金，我的夫在九天哭 再请听杜振杰扮演朱春灯，罗常德扮演李仁，魏昌桓扮演宋长。 殿临圣命，驾奉有功臣。老夫郭子仪，只因知春等贫富黄龙有功，圣上见惜，命老夫前往驾关进去，左右看一套。 心紧张，全凭神仙定家榜。 若非兄长智勇光，怎能留得美名呀？ 下官。 知春空， 啊，贤弟，自从你我弟兄平定黄龙造反，已曾求郭老太师转奏，回乡祭祖。不知圣上准与不准？ 兄长不必担心，圣上自有分派。 跟随来投军，做官。嘿。是中军。

吧？ 是我呀， 哟，陈儿啊！ 啊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陈儿啊！ 哎， 找我什么事儿啊？ 恐怕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啊！ 哎，朱春灯做官回来了。 哎呦，我的妈！ 怎么来的？ 哎呦呵，哎呦可吓死我了 啊！ 哎呦，我说陈儿 啊，这朱春灯做官回来，他要是管我要他妈跟他媳妇儿，这可怎么办呢？ 是啊，咱们得想个主意呀、啊。 你也想想，我也想想， 想个主意。 哎呦，这怎么办？ 哎，我说姑妈 啊， 我倒有个主意啊。 你有什么主意啊？ 怎么办 啊？ 咱们娘俩上双槐树、 啊、 堆俩土姑爹。 哦， 他要是问的，就说自从他走后，他们娘俩今儿个也想，明儿个也想，想来想去就想死了。这还有个名堂、 啊、什么名堂啊？ 这叫平地起固定。 哎，好主意，等会儿啊，我拿家伙。 哎，你拿两把家伙啊。 哎呦，赶紧的赶紧的哟。哎呦，陈 儿、哎、妈您快点吧、 哎、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你一个我一个。哎 哎，走走走 走走走。哎，等会儿等会儿 啊， 我呀带上点， 带上门， 省得丢东西啊。哎，走走走，哎，咱们走着， 哎，走。 到了，咱们 固定起来。 累坏了我了， 哎，累着了您了吧？ 哎呦，我说陈儿啊， 啊， 你在这盯会儿，我呀接炮手去啊。 哎，您去您的， 哎哎， 这拿回去。 好、哎、好好好好，盯住了啊。 来到双槐树，向前问来， 哎，是的。 怎么着，伙计？ 这地儿你来过吗？ 没来过。 我也没来过。 那怎么办呢？这 那儿有个坟少爷。 哦， 问问他。 行，问问他去。 借筐您的。 借筐不借扁担。 嗯， 我们借问一声 啊，借我一声还我一斗，好借好还，是再借不难的。 这怎么那么贫呢？ 打岔呀、 啊、 这 是啊。 我们是问路的。 路啊， 啊， 山上吃草呢，长犄角的是公路，没犄角的是母路，七岔的八岔的那是梅花路。 我们是问人的。 神呐， 啊 庙里啊，红脸是关公，白脸是关平，黑脸是周仓，留神大刀转，他转了你的眼。 够样过的。 是， 我们是问画的。 画啊， 哎， 画铺里有啊，张生戏阴阳，刘海戏金蝉，贴上就好看，不贴不好看。 我们是问， 爱看不看你。 我们是问信的。 信的 啊 药铺里有啊，那是毒药啊，吃就死，不吃不死，你死不死？ 呵，你瞧这丧， 这丧气劲儿的这。 我们是问明星的。 明星啊， 哎， 半夜里出来是明星，天亮了是亮星，带尾巴的是扫帚星，滋溜滋溜那是贼星。 这就有点扫帚星的印儿。 对了， 我们是问人的明星的。 哦，人的明星。 对了， 南京大柳树，北京沈万三，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您打听哪位啊？ 宋城 啊。宋城。 哎， 二位， 哎， 跟您告个面。 哎，告个面，告个面，告个面。 哎，伙计， 哎， 有这， 瞧这小子贼眉鼠眼的。 瞧这俩人， 八成就是他。 头戴红，身穿青，不是衙役，定是兵。 有点啥、啊？ 有点嘞， 拿话绕的绕的他。哎，我说二位， 哎，怎么着？ 您打听谁呀、 啊？宋城啊。 哟，他死了 啊 啊！ 宋城死了 啊！ 嘿。伙计， 怎么着？ 宋晨那小子可没造化。 说的是啊， 又是银子又是马， 哎， 咱们哥俩分了。 咱哥俩分了。 二位，二位 啊， 您说这是怎么当的事情呢？ 您不知道 啊， 听我慢慢跟您说。 哎， 宋城啊，有一表兄，名叫朱春登，阵前得了胜，黄王把光风，银子200两，还有马走龙，见了本人给，不见兔子不撒鹰。 哎，不见本人不放松。 对对对，不见本人不放松。 哎、您再扣号， 我再扣号。行， 嘿，有的，又是银子又是马，我怎么说我死了呢？有的，我再拿话给他绕的回来。二位， 怎么一位？ 您是打听老宋城还是小宋城啊？ 怎么这宋城 还有俩呀？不错呀。 那老的呢？ 嗨，头三年死了。 小的呢？ 小的， 哎， 您远瞧， 没人啊。 您再进去。 哦，就是你啊， 拿银子买来吧。 哎，别着急 啊， 我们这儿有整银包的，我给您回禀一声。 哎，好，好， 您靠着。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有请二爷。 怎么样了？宋城拿到，还他金钱情况。 是是是是。哎哎哎 哎，怎么着？ 来来来， 啊， 见我们掌银包。 哎，参见掌银包的。 罢了。 哎， 你可是宋城？ 哎，不错，是我呀。 前车，快去行囊马匹。可是你， 嗨，您还提呢？那天呀、啊，我正要拿刀把他刀了，闪出一黑的个儿，呆了这么一声，就把我给带跑了。 嘿嘿，你这一刀砍得好， 又怎么的？ 砍出一锅侯爷来！ 哎，早知道我多砍他几刀，兴许砍出个王爷来呢。 金钱情况， 哎，怎么着？你拿银子马来，嗨， 好了， 兄弟， 拿起马。 前骗我马匹，又要害我性命，似你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就该！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神娘！ 哎，孩子，孩子，什么事啊？ 侄子担得可公？ 公， 担得可是？ 是， 几公几时也就罢了，托之荒郊永和风花。

当差， 当差不自在， 风里也得去， 雨里也得来。 伙计， 怎么着，伙计？ 你说咱们侯爷多不顺心呢？ 是啊， 阵前得胜 啊， 班师还朝，加官进爵，回家祭祖，多大的体面呢？ 可不是吗？ 没想到， 怎么 老太太跟夫人都去世了？ 就是。 侯爷要祭奠亡灵、 啊、 二爷命咱们打扫坟台， 哎，咱们打扫起来。 请二爷， 有请。停当了， 您瞧瞧吧，怎么样您呢？ 拿过来。 呀， 嘿，没扫干净还。 嘿，拿去 啊！是是， 小心伺候 啊！是 是，去吧。 哎，是是。 有请侯爷。 Thank you. 帖子口哨尖，难念十指望回家来，母子相见流水滴进那里 成啊，这是你母亲的呀！ 我那母亲吗？

江洪水破地下。 听众朋友，刚才呢是何玉蓉演唱的《马前泼水》，女老生演唱的京剧。